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城寨有嚟自五湖四海嘅观点，令你睇得高，望得远。 音乐可以是诗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时代的记忆。城寨有乐， 系又翻翻嚟啦！我哋唞一唞之后，头先仲有嘢未讲完嘅，仲有一个自己好中意地方，亦都系你有去过地方啦，就系伦敦啊。咁伦敦头先话要平啊嘛，要悭钱。咁其实唔好觉得平嘢冇好嘢，我介绍大家去一个好靓嘅地方，就叫 Sky Garden 啦。咁呢一个就系系啦，就系上咗佢呢个嘅Sky Garden 其實是一個大樓嚟嘅，咁就上咗佢嘅大樓嘅頂樓位置啦。咁嗰度有個免費嘅觀景台，其實只要上網預先登記就可以去到噶啦。 哦，上網做嘅登記嘅。 冇錯，預約咁就免費嘅。咁去到之後，其實你就可以望到呢條Times River 啦， 然 之後係啦，跟住就望到倫敦市中心嘅景色。咁呢啲都係免費嘅，而且都冇話你可能幾耐之後一定要出翻嚟嘅。咁你自己中意喺入邊慢慢睇景色啦，然之後入邊有餐廳，亦都有個温室嘅地方係可以俾你休息嘅。咁如果係冇乜 budget， 但係又想睇景嘅話咧，我非常之推介呢一個地方啦。 同埋佢個位置佢極高啦，變咗俯瞰到可能倫敦嗰個 city 裏邊佢個 skyline 就見到好靚。 可能當日天氣唔好啦咁啱，咁但係如果你藍天白雲去咧，影出嚟其實應該係幾靚嘅。 OK， 係啦。咁除咗呢個 Sky Garden 咧，仲有另外一個地方就叫格林威治。 Green Ridge， 係啦，咁、大家都好熟，一講格林威治就諗啊，係咪有個天文台嗰度咧？係冇錯，咁我就係衝住呢一樣嘢而去嘅。咁呢個就係、是Green Ridge 下邊嗰個草地啦。雖然佢唔係嗰啲綠草地，但係金黃色其實咁樣睇落去咧都好靚，係啦，咁亦都可以喺嗰度野餐啦。咁今次嘅重點咧就係、上行上去佢個天文台嗰邊嘅，係啦，見唔見到嗰個好多人排隊嘅地方就係嗰條本初子午線啊，就係呢個嘅零零時嘅開始嗰條線啊，係啦。咁大家就呢個係排隊入去嘅，咁我就喺側邊影咗啦。咁嗰條線係咩樣咧？就下一張相啦，係啦，就 close up 嗰條線。其實嗰條線咧就真係一條地下嘅一條界線咁，但大家咧就會中意一隻腳踏去一個時區啦，另一隻腳踏去第二個時區咁樣影相。咁呢個係幾得意嘅，亦都係我自己比較推薦嘅行程嚟嘅。咁呢個唔錯啦，咁。講完英國嘅話，頭先唔係話可以去埋愛爾蘭嘅，係頭先你 show 咗好靚嘅地圖嘅時候咧，其實愛爾蘭就喺隔離嘅啫。咁我就覺得，既然你唔會特登，可能未必好多人會特登去愛爾蘭啊，因為咁梗係去完英國，順便搭船過去愛爾蘭啦。咁點樣去呢？其實你可以 搭船嘅，原來去愛爾蘭。 當然你可以搭飛機啦。咁我嘅方法咧就係搭呢個嘅巴士啊，巴士轉船。咁下一張相咧就見到我搭嗰架巴士啦。咁呢架就係 Megabus 啦，咁見唔見到佢車身寫住$1？ 咁平？ 係啦，咁呢一個就係$1嘅巴士，我成日稱佢為。咁點樣買呢？其實就係上佢個網站買嘅，就係呢個 Megabus.com。係啦，咁就喺佢嗰度咧買車飛啦。咁車飛咧就係由呢個嘅Manchester 去到呢個嘅都柏林嘅。係啦，咁成條路線其實就係巴士車你去一個碼頭。然之後咧，去到個碼頭嘅時候，佢就會叫你上船啦，快啲上船啦，咁就掉曬你哋上船，跟住架船咧就開船過去對面岸，掉低咗你哋喺嗰邊嘅關口，即係其實你過咗去噶啦，係啦，咁關口嘅時候咧就再有接巴士，將你哋由關車翻去市區，係啦，咁成個過程咧就係又搭車又搭船啦，係啦，咁 幾錢呢？就是£1啊。 因為有些英國有些那麼便宜的交通工具， 沒錯，第一次發現 英國的交通工具出名真的超級貴，你看到有£1的東西真的成為超值，超值這個。 但是當然有好有不好，巴士這些便宜，我自己覺得其實是舒服的，你看它這隻是有兩層，是安全的，也是我自己， 喂，有優點缺點， 沒錯，又便宜舒服安全的，沒試過不見東西，當然你自己要小心一點，不可以背囊周圍扔，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他會遲到的。 哎呀， 如果對於一些你只是去英國五日的人，我不建議你搭這架巴士，因為可能他遲到已經搞到你沒了半日。 你只遲到是五分鐘十分鐘，但是遲一個很誇張的時間。 我試過最久是等了6小時的。是啦， 你記不記得6小時做給你折磨啊？ 是啦，我就等了6小時的，那是因為我由半大概凌晨4時等到第二朝的10時他才到的。是啦，但是正常來說他普通啦，都是遲1小時到，咁係1小時是正常的， 都是平嘢啫，唔係真 係。係啦，平嘢都未必有好嘢嘅，呢一下就係、是。咁大家如果慳錢，好似我咁時間比較多嘅話，可以揀呢個巴士啦。咁但如果你去10日以內嘅，我唔建議你搭呢個巴士啦。係啦，如果唔係你最後就會鬧我啦，哎 Stella 啦， 你真 係要、這 個、 搭巴士啊，靠佢啊！ 初時諗緊遲到咁唔緊要，一次半個鐘1小時OK acceptable 嘅。但係先你講嗰個時間6小時，我淨係覺得咧， 6小時我都係遇過一次啫，係啦，咁啱匹仔，係啦。 因為我想我會打爛個車窗， 係啦。咁下面愛爾蘭嘅有咩地方睇呢？其實嗰度嘅地方係比較熱情啦，係啦。咁、 啊、 我最中意睇咧就係呢個郊區嘅景色啦，係啦。咁跟住落嚟，我幾張圖都係啲好靚郊區景色啦。 倫敦嗰邊嘅感覺完全好唔同啊！ 係啊，冇錯，呢個係比較啲壯觀嘅感覺，即係望完你會、哇咁樣，好係大自然嘅傑作啦。呢啲係啦，咁就下一張相啦，亦都係一啲係自然景觀，佢係啲啲山脈移動啊，有啲令佢造成呢一個地理嘅現象出嚟嘅，咁就大家可以行去感受呢一啲大自然的作品啊。 但是多不多其他啲，譬如話商業地方會令到個地方可能太過 commercial 都不會的，因為呢個其實是自己比較難去的，我是 join 呢個嘅 hostel 入邊有啲 one day tour， 係啦，咁就由個導遊一車車咁帶我哋去，咁唔會話好商業，佢哋通常都很集中係真係睇呢啲地質的環境咁樣嘅。 嗯， 係啦。 我覺得英國人對於嗰個保育環境的大自然嚟講，佢哋都比較著重，做得幾好嘅，所以幾靚啊！頭先見到嗰個懸崖感覺咧，哇！如果你又真係有個航拍機咧，即係能夠放出去咧，你會見到成個嗰個英倫海峽咧，超級靚。 同埋佢哋係可以你自己行去個岸崖邊嘅，其實佢哋唔會有個欄， 冇欄杆， 冇欄杆， 會唔會有機會？ 係啊係， 墮崖咧， 我都自己驚驚，因為好大風啊，啲風吹你出去，咁我影相嘅時候其實都要褪後兩步，係啦，顧住自己安全緊要啲。 喂，依、這個係乜嘢相？ 呢一個都係喺愛爾蘭影嘅，咁就係呢個嘅，都係一個山入邊啦。因為我嗰個 one day tour 其實係帶我哋去睇啲好自然景觀嘅，咁於是乎就佢車住我哋去咗睇好多好靚嘅，呢個花海啊， 小黃花 係啦。咦，咁好似你都有去英國喎，咁係咪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啲英國？ 但係你咪有啲要分享呢個法國室友唔著衫，我見你同佢提過，一定要講講喎。 因為後邊圈圈我啊，所以我跳過佢。 我依個好緊要，我要聽依樣嘢。 係啦，咁我嗱頭先我話住hostel 啦，住 hostel 咁有啲乜嘢咧？就係一間房入邊可能有4至5個人咁啲牀位噶嘛，咁啲人就可能覺得哇，法國室友唔著衫嘅故事係我哋冇錯，我哋寫低咗，咁係咩嚟嘅咧？咁有一男士聽到可能覺得哇咁樣啦，咁其實當時咧就住咗一個女生嘅一個 dorm 咁樣啦，咁係4個人嘅，咁咩叫法國室友唔著衫咧？咁就係我入到去住嘅時候得我一個人啦，咁另外仲有3張床，後屘咧有3個法國女仔住咗入嚟嘅，咁佢哋咧就係、是、比較豪邁奔放啊，中意自然啊，係啦，咁佢哋就入到房之後咧。突然間除曬所有衫， 上下都除曬。 冇錯，我開頭嘅時候以為係仲有啲唔耐衣服啦，但係原來係除曬嘅。然之後就喺間房度好大無私樣，不停咁走嚟走去啦。 好擔心咧，城寨嘅網友聽到咧，已經開始喺度做一個 fantasy 啦。 要準備要去愛爾蘭 究竟係咩咧？ 係啦，咁佢哋就唔著衫走嚟走，坐喺度又係棟高只腳，甚至係啲好豪邁嘅姿勢同我傾偈。係啦，搞到我隻眼都唔知道應該放邊度好。可能男士聽到就會覺得哇，你就正啦 ，Stella 係嘛？這個春色無邊啊！你住嗰間房， 但女孩子都尷尬，可能 係有少少尷尬嘅，我自己會覺得。咁但係佢哋講冇嘢啦。咁後屘直接我同啲男性嘅朋友講我喺愛爾蘭經歷，佢哋都話：哇！我一定要去愛 在以難啊！咁我就其實唔係個個都係咁嘅，咁啱撞到啫。咁啲咁豪邁嘅室友又好又唔好啦。咁好在就係相處其實舒服嘅，因為大家都比較爽直啦，傾偈好舒服。咁但係唔好嘅就係佢哋未必會咁顧及同房嘅人嘅感受，即係可能會喺間房度飲酒啊，然之後你啲飲酒興奮講嘢就比較大聲啦，係啦，或者喺間房度周圍跳啊 ，wee wee 哇哇。咁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咁至於係咪每一個住 hostel 都有呢啲故事咧，就未必嘅。我咁啱遇到，所以可以分享一下。所以唔好本住呢個心態去愛爾蘭。 我諗住 hostel 咧都好嘅，或者即係識下唔同國家嘅朋友啦。因為等於我去台灣，我哋住民宿一樣咧。你有機會住民宿裏邊，除咗識民宿主人之外，你有識到啲可能其他國家大家一齊即係背包客咧。我諗都係一種經驗嚟嘅。 有好又唔好啦。 咁你又講咗你今次 hostel 有啲咁嘅 naked 嘅 experience 啊？咁我就講下啦。我 experience 可能相對比較遠少少，因為你係兩年前到去倫敦啦。我咧上第一次去我哋睇睇2.1啦，你見到我個樣啦？ 誒，冇分別喎，你個樣都 依個樣咧，小姐真係靚嘅，咁咧就係仲係長頭髮， 個樣仲 keep 得一樣啊，係咯， 基本上都冇幾耐嘅啫，唔講都唔講，依張係2010年11月秋天嘅 冬令啊，我由呢張相見到咩叫？ 2010年嘅時候咧，我啱啱我就身體唔係咁好，咁啊休息一段時間，所以嗰段時間咧，我身體比較瘦弱啲，咁更加面尖尖啊，咁啊嗰時就好想去一個旅行去 recharge 啦，咁就第一次去，亦都係離開亞洲，即係衝出依個 Asia 去歐洲，我就揀咗英國倫敦嘅，咁啊時節係2010年嘅11月嘅秋天時分啦。咁你見到個背景啦，都考考你啦，依啲冇啦，唔知啦，後邊係咩地方？ 一定係 Big Ben 啦 ，Big Ben 啦，同埋依個英國國會山莊啦，嚇，依個就必定我哋遊客如果去倫敦咧必去嘅景點啦。咁我見到去嘅時候，你見到都凍啊！我十一月去嘅時候，你見到我都著咗件羽絨啦，我羽絨裏邊再加件 fleece 啊， 凍喎， 再加埋嘅冷帽啊，即係都有嗱。2.2 你見到我成踎咗喺一個嘅草地裏，你見到其實開始咧，即係當你知道倫敦天氣咧，雖然你話凍，但係咧仲有一種秋意嘅時候，你攞住呢片嘅紅葉就啱啱仲未轉紅色啦，咁啊都幾正啊！即係歐洲俾我第一個感覺，我就揀咗去倫敦。 應該10度以下。 係啊，其實凍嘅。你朝頭早如果冇陽光咧，手咧唔戴手套咧 ，freezing 嘅，即係都會凍嘅。咁你似話齋啦，我就好少少 budget 嗰時已經 budget 有做嘢，所以我就冇咁轉折，我就打呢個嘅 BA 搭英航來回。 貴唔貴啊？當時搭 哇，嗰時已經係將近10年前啦，我都記得即係挨近10000啦。因為我哋去嘅時間相對就唔係 peak 嘅，好少少。咁我早啲，好似話齋 good planning 去訂呢個機票。 10年前嘅10000都貴嘅， 都貴啊！但係冇辦法，你只可以搭一個最快最直接嘅交通工具。咁啊，俾人係咪鋸啊？咁冇計啦， 冇計 啊！咁嗰時我諗緊又冇乜時間再 compare 其他航空公司，就揀咗英航啦，都係比較多香港人會選擇嘅航空公司，就揀咗 BA 啦。咁啊，之前因為自由行嘅，都同啲朋友去，咁所以都簡單，網上揾資料，跟住做睇個 Lonely Planet 啦，咁就刨下書，咁啊見到啊，咁啊揀咗啲 hea 啊吃喝玩樂嘅地方嘅，一定會去噶啦，去倫敦。咁啊，頭先都講咗好多唔同嘅景點，你就可能話同我講過你行路嘅，咁我咧就 搭車嘅， 個瓜力咧就冇你咁好，我咧就唯有搭車嘅。咁我諗如果平時如果有去開歐洲旅行或者去倫敦嗰時出差或者玩咧，我諗大家一定要好了解下倫敦嗰個交通系統。咁我記得我去倫敦之前就問咗一啲成日經常去歐洲玩嘅朋友，喂，如果去倫敦有咩要注意嘅嘢咧？佢就話：喂，我俾一張 tube。哇咩 tube 啊？因為你要搭 tube 啊嘛，咁你要搭 tube 你要啲乜嘢啊？喂，你要揾張豪仔卡喎。我話咩豪仔卡啊？我哋2.4見到啊，我哋叫 Oyster。咁我話咩 Oyster？ 哦，其實即係簡單而言就等於香港嘅 八達通， 即係 Octopus。咁英國倫敦咧就叫做豪仔卡。咁豪仔卡好緊要嘅喎，點解咧？因為頭先講過喺交通資訊方面啦，我哋2.4我哋見到而家係咪2.5啊？你會見到依個倫敦嘅交通網絡嘅系統，可以用八陣圖嚟形容，我諗比香港嗰個交通運輸網絡諗複雜多。 東京有得費啊！ 東京有得費啦，你知道啦，倫敦交通嘅費用係好貴嘅。頭先你講過啦，你可以用咁平1蚊可以去到依個愛爾蘭咧，都係一個神奇的。咁如果你喺倫敦呢個地方咧，你一定要對交通資訊 分唔同嘅鬆， 係啦，你唔同嘅鬆啦，同埋你唔通你每次你要俾錢買飛，你都頭都大。所以我朋友講喂 ，Joyce 你搭 tube 啦，我哋香港就叫做港鐵，倫敦嗰邊就叫做 tube， 咁即係類似係地鐵啦。咁一張地鐵嘅 單程車費呢，如果是17年的票價，通常五英磅。 哇，貴啊， 你乘十喎。 係啊， 你想我哋香港，你搭一個站， 我中搭幾次我都好肉赤。 真係幾肉赤。所以呢，如果每次搭地鐵要買單程車費嚟講，交通費我哋有時去旅行呢，我哋都要計算一下。我諗即係倫敦嚟講，交通費可以佔我哋成個 budget 裏面呢，都一個幾重嘅比例啦。所以倫敦一定要買頭先我講過張豪仔卡 Oyster 卡啦。咁我哋喺 2.6、2.7 嘅相裏面呢，都見到頭先我都講過啦，倫敦個交通系統係咁複雜嘅話，我哋一定要用一張豪仔卡 Autopass 去方便我哋搭咩呢？除咗搭 Tube 啦，我哋見到呢個就 Tube 啦，另外巴士。大家是不是很懷念我們以前，我們香港回歸之前還有很多雙層巴士呢？其實就是以前我們搭的，但我很想搭回那隻呢，是沒有冷氣的，可以在後面呢上去。我都行了很久，發覺原來已經沒有了那些倫敦的巴士了，因為一見到個巴士就想起97之前的香港了。我們找不到的，我們見到這些就是可能比較現代化的巴士啦。另外就可以搭這個火車，叫做 Docklands Light Railway， 叫做輕軌捷運，其實類似是 Monorail 的，有沒有搭過？ 這隻有啊， 呢、這個都係 city 裏邊去行嘅。咁另外有一隻叫做 Overground， 叫做地上鐵路。我哋下一張相會見到喺地上鐵路，因為神我發覺呢個倫敦咧，即係嗰啲交通運輸系統咧， 好多種 類啊，係多種啊！我成日諗緊，我揸住張豪仔卡，我都成日分唔到啲邊個打邊，因為實價格都好差唔多。同埋攞住張卡之外，仲可以再遠少少，可以搭呢個嘅倫敦火車 National Rail。我哋下一張相會見到呢個倫敦火車，佢嘅咩樣啦？誒，依個都仲係 Monorail， 我哋下一張可以見到係倫敦火車，我哋下一張望一望有冇咧？唔緊要啦，都係張豪仔卡，唔緊要。其實咧，其實所以講依張卡咧係可以方便到你搭任何嘅倫敦主要交通工具都有嘅。所以咧，如果我哋去倫敦玩的時候，你嗰時冇買依張卡？ 我有買到， 係咪好有用？ 我仲 keep 咗喺屋企留念而家。 依張豪仔卡。咁所以咧，其實倫敦咧，英國方面咧就好鼓勵大家咧用依張豪仔卡咧去搭車啦。 我記得係平啲嘅喎，用依張卡搭車。 會啊會啊，嗱，倫敦地鐵公司咧就好故意想將依個單程車費訂到好貴啦。我講過頭先，最近一程單程費將近五英磅喎。咁所以，但係如果買豪仔卡，同一時間去同一個地點，平幾多少？係平一半至四成。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由一個松温去一個松 two 單程，如果係就咁買咧，要五英磅喎。但如果用咗豪仔卡去買咧，非繁忙時間就大概2.9磅到，咁如果繁忙時間2.9磅，非繁忙時間2.4磅，咁折舊率係差唔多近五成喎。 哇！咁真係一定要買。 嗰時你去買的時候有冇托朋友去買，定係去到？ 我直接去到自己買嘅。 嗯， 係啦。咁我冇諗過原來可以平咁多，因為我都唔知係咯，我唔知張卡係平嘅喎。 其實咧，所以其實我哋去到倫敦要即係認識依個地方咧，其實交通運輸系統都係一個必定要上 的 課程啦。 卡嘅設計咁靚嘅呢張， 係啊，其實好靚嘅呢張。 我買嗰張係頭先嗰張最普通 嘅 咋。 冇錯啦。咁其實咧，我哋講 Oyster 卡咧，除咗倫敦人會用之外咧，其實有一種叫做 Visitor。一種嘅倫敦嘅， 係 啦，貨遊客嘅依只卡睇下先，就係依個嘅 Oyster 嘅 Visitor， 係啦，依只好靚嘅。嗱，左邊就係平時我哋可能去英國時候，本地人會用嘅。右邊一張好靚 design 就係 Oyster 嘅 Visitor 卡。咁呢張嘅 design 可能即係靚仔好多，同我哋咧啲八達通咧醜樣啊。 呢個有 design 啲。 係啊，依個有 design 同埋可能方便俾遊客咧買之後咧可以做一個紀念，紀念啦，等於可能你都有留低紀念啦。其實依啲豪仔卡在倫敦周圍都有得賣的，總之你看到那個 logo 你基本上就可以買了，無論 ticket machine 或者旅遊中心，其實任何有這個豪仔卡的標誌的 logo 你都可以買的。但原來遊客我們買的時候原來都要給一個以前就叫按金，我不知道現在叫什麼了，現在就叫做消費卡，就要給三英磅。 哦，那個是買卡的費用來 的。對，那就說買張卡，另外原來它附加一些飲食優惠的，所以其實如果你 遊客專用的啦， 我哋去倫敦玩咧，記住依張豪仔卡就一卡可以都可以走到天涯嘅。所以其實交通運輸系統嚟講，倫敦嚟講，我哋成日覺得即係要好好熟讀，同埋一啲嘅必備嘅武器，方便大家去旅遊嘅。 好多時候交通就係最貴嘅地方。係 啊，所以我哋話先， 如果解決咗交通，其實慳好多。 你話齋，我哋去旅行咧，等於我都係自由行嘅，我都要熟讀一啲嘅旅遊嘅知識之外，其實交通運輸系統可以省到 你。我最快直接問朋友，是的，問快去過的朋友，我最喜歡用這個方法。 我也是問了很多朋友得意的知識的。好，我們既然講了這麼多交通東西，當然要講景點，你都知道本小姐最喜歡去 博物館，你一定是要介紹 的。台南去了奇美，去到倫敦的話我們可以看 3.7， 就是很重要的 The British Museum， 就是大英博物館。 我都沉淪了裡面整天出不回來。 有沒有去過？ 有， 去幾次？ 我去 一次啫，一日一整日。 嗱，咁啊，第一博物館可能講啦，當你可能喺倫敦咧，你會去去唔同地方嘅 shopping 買包包或者 high tea，OK 嘅，請大家預留一日時間， 一日都唔夠行， 冇走埋。希望大家真係預留一日時間去呢個大英博物館。咁佢嘅建築時間其實都好耐，佢係1753年正開始建築噶啦。咁啊，1759年先至對外開放，係英國裏邊最大最大嘅博物館，亦都係世界上邊歷史其中一個最悠久、規模最大嘅博物館。佢嘅裏邊收藏裏邊嘅文物啦、圖書啦、收藏量啦，我諗係世界上邊數一數二。我哋可以睇下，跟住其實我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呢個大英博物館嘅相啦。你會見到好靚，因為其實你好有嗰種嘅建築嘅美學嘅。因為個博物館做之餘咧，你見到咧博物館嘅正面兩邊係有八根又粗又高，我哋叫做古羅馬嘅圓柱啊。咁啊，支撐起一個三角嘅一個門楣啦。三角形中間就有一個好大嘅浮雕啦，其實好壯觀嘅喎。咁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睇。咦，見到我啦！我就特登要喺翻個門口影翻張。哎，我唔係到此一遊噶，我真係用咗好好心機，用咗一日時間，其實真係唔夠嘅，可以再花多一個禮拜時間。 呢日真係唔夠。 俾我喺裏邊咧，慢慢喺度轉咧都得嘅。咁裏邊咧總共有成100多個嘅陳列室，裏邊咧係有成400多萬件嚟自世界各地嘅展品。 一日邊睇得曬啊？ 400多萬件喎，你諗下，你講真，你慢慢去數啊，我都唔知道要數一個禮拜都未數完啦。咁啊，博物館到1999年咧底先係動工整好，另外佢加咗一個叫做 Great Court 呢個迎賓大廳啦，咁就喺2000年12月7日咧就正式啟用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博物館裏邊咧，其實不斷去做維修啦，去擴大嘅喎。我哋可以睇下下一張，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相。誒，我哋見到裏邊啦。其實我記得咧，我入到去大英博物館裏邊咧，其實。豆粉的表情都是擘大口得個窿， 係冇錯，同我一樣。 嚇、啊，我同 Sir 都係第一時間就哇！哇我真係見到，因為我之前係未去過即係巴黎羅浮宮、我第一個去我就去英國大英博物館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人哋真係好渺小咯。當我入到去嘅時候，發覺我望到個天嗰、那個個拱形天花咧，我真係。哦，行咗出嚟 啦，咩反應啊？ 咁啊，嗰個博物館裏邊咧，主要分為有埃及嘅文物館啦，亦都有希臘羅馬嘅文物館啦，亦都有西亞文物館、歐洲中世紀文物館、東方藝術文物館，囊括咗世界各地嘅主要收藏品嘅。不過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其實英國嘅大英博物館可以係一個全世界最大嘅賊鬥咧。 哇！點解咁講咧？ 啊，其實點解啲展品會嚟咧？咁展品唔會自己行埋去噶嘛？咁、當年英國都係一個好戰嘅即係國家啦，都曾經係即係打好多個仗啦，將好多唔同嘅戰利品咧就收歸咗俾喺英國啦。咁所以其實好多中國一啲好可能嘅古代文物咧，你發覺都會喺大英博物館出現嘅。你見到啲古羅馬嘅啲前嘅啲銅器啦，咁你奇怪點解會有咧？咁唔會自由走埋嚟噶嘛？咁啊，當年英國都係一個好國家，好強大啦。不斷去即係去北伐啦， 係 搜羅咗好多。咁你見到依全部咧都係啲真跡嚟嘅喎，唔係 A4 嚟嘅喎，係咪？我好欣賞就去到博物館裏邊咧，原來係可以影相，同埋可以好近距離咧，可以即係當然有啲係傷咗一個嘅架啦，但係呢啲嘅咁大嘅浮雕咧，你基本上係可以觸碰啦。當然大家記住去博物館嘅時候咧，要遵守嗰個裏邊嘅環境啦，即係你唔好話到此，唔該千祈唔好喺度做啲好戇居説話，到此一遊啊，即係嗰啲千祈唔好做啊，真係好丟臉嘅。但係你可以近距離睇到呢啲咧，真係一級嘅世界級嘅文物咧，就咧。呢、這個就好似海撒大帝嗰個面罩，你會見到咧，你每個地方你可以企，我起碼企一個鐘，我係睇裏邊嗰啲字啊介紹，因為有時你經過好走馬看花咧，其實你入到去之前咧，佢會有本嘅好似 leaflet 嘅，你跑一跑，你重點揀一支。揀一個地方一個館，譬如我好中意睇依個嘅埃及博物館，我就重點去咗先，咁跟住再去其他可能係古羅馬或者去中國嘅博物館，因為唔係咧基本上係行完嘅。咁頭先講過啦，已經囊括咗世界各地唔同嘅文物啦，亦都有希臘嘅巴特龍神殿啦，其實因為我都有去過希臘噶，我發覺點解一個神殿可以搬嚟呢個大英博物館咧？即係證明當時即係英國嘅版圖係幾勁，當佢打住去到嗰度咧，就將嗰樣嘢立走咗，運咗過嚟啦。咁另外有埃及嘅神像啦，亦都有木乃伊啦，亦都有唔少中國嘅文物啦，有商周時代嘅青銅器啊，唐宋時代嘅一啲嘅瓷器啊，仲有敦煌壁畫、著名嘅唐三彩啊，哇！依全部咧，即係我都唔～ 知咩原因，點樣可以去到博物館啦。咁但係實你都可以想而知佢裏邊嘅藏量係幾豐富啦。所以我覺得去到咧，你會發覺，喂，香人類嘅智慧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厲害啦。都唔知嗰啲嘢嗰啲精雕細 嚟嘅咧。 而家你會叫佢雕呢啲像咧，我發覺都已經即係覺得無可想象。呢啲係幾百年前或者過千年嘅啲嘅雕塑時候咧，嗰時即係人類已經有咁嘅藝術，有咁嘅智慧去做嘅時候咧，發覺非常之勁啊！因為博物館裏邊嘅藏量係咁豐富咧，頭先你講話就係起碼我都要用咗一日時間咧，先至基本上就行得個物一兩個嘅啫。 係， 其實如果行曬，我諗啲人話要用一個禮拜喎。 要啊！如果你慢慢睇，其實真係要一個禮拜。我一日非常之唔足夠。 係啊，我自己其實真係用咗足足用一日時間去行嘅。咁其實頭先都講過啦，裏邊有唔同嘅館嘅。咁其實。得意喎，有啲冷知識講喎。大英博物館除咗喺1972年幾個月咧，曾經因為咧，因為佢係免費公開㗎，所有人嚟都入得去嘅，咁就面臨個財政危機喎。喺2002年咧，因為有一啲嘅 staff 啊抗議啊，因為覺得嗰個冇加人工啊，或者裏邊已經去發覺好混亂，但係問題又冇加人工，於是啲員工就 strike， 我就罷工。曾經閂個門嘅2002年。咁啊幾個禮拜之後咧，厲害啦！一個希臘古希臘嘅神像係俾人偷咗嘅，由於因為冇人翻工， 哦，好可惜啊！ 所以咧都少少搞笑嘅。咁啊見到原來大英博物館一個咁大規模嘅地方都曾經因為 on strike 咧，於是曾經偷竊嘅。我哋可以睇上嘅5.2咧，我哋可以見到依個嘅大英博物館嘅中庭啊，5.2和5.3，哇！呢、這個就係啦， 係啊！ 呢個就係大英博物館嘅裏邊咧個圓嘅頂啊，係用咗3312塊嘅三角形嘅玻璃片組成嘅。嗱，廣場中央就係大英博物館裏邊嘅一個 library， 其實依個 library 係全部人入得㗎，你同我都入得去睇嘅。5.4和5.5我就會見到個博物館裏邊嘅 library 啦，裏邊其中有唔同嘅展品啦，依啲應該都可能係中國嘅一啲嘅當年古代嘅物品啦，係啊，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裏邊嘅物件咧，我諗如果你逐件逐件咧，你話影低咧都。 慢慢影都有排， 慢慢影，但係我又好中意真係好 picture 嘅，係所有展品你都可以影相嘅，唔會有人同你講話 no photo no photo。但記住，大家都要保持寧靜啦，因為其實裏邊有世界各地唔同嘅遊客裏邊咧，我哋嚟代表香港話咧，我哋都要好好遵守裏邊嘅場館裏面秩序啦。 冇錯， 咁多個館啊，呢個館咧必定要去嘅，同香港有少少關係，因為依排唔知咪留意依個香港科學館有一個展覽啊， 埃及嘅展覽係咪？ 冇錯啦，我哋我見到5.6。哇！見到我，我咧就係揀咗依個我第一 number one 重點要推介依個埃及博物館。 應該留咗好耐喎，你 係啊，啲腳毛都留咗唔少嘅。嗱，第一博物館咧，依個係成個館裏邊人氣最旺嘅，因為咧睇到喺法老王嘅巨大石像啦，又睇到木乃伊啦，有壁畫，都係古埃及文明嘅珍貴遺產嚟嘅。哇！你會見到依個一個 icon 啊， 刺身入面 我唔知依個嘅木乃伊有冇運到嚟香港做展覽啦。依個係一個木乃伊嗰個 coffin 嗰個。蓋嚟嘅，係視為神嘅化身。咁佢哋相信咧，死後咧，埃及人要好小心去謹慎處理佢哋屍體嘅，將遺體變成木乃伊。咁其實依木乃伊嗰個嘅歷史咧，係我諗2000-3000年啊。啊，你會見到一個古羅馬，依個古埃及嘅博物館咧，係好震撼入到去咧。因為其實依啲地方你平時你冇機會可能會見到喎，你可以近距離可以見到嗰啲嘅木乃伊咧。 我仲記得入邊係好多木乃伊，即係你去平時嘅博物館可能得一兩具木乃伊已經好犀利，呢度係一放眼望過至少十幾具木乃伊咯。 所以我嗰時我都。即之後啲相其實都會見到啦，我都真係唔好明點解可以有辦法，佢所以個保存得非常之好。 冇錯， 你會見到個木乃伊裏邊嘅結構啦，嗱，你會見到一個其實依個木乃伊，我唔知依個係咪個表面嚟，可能一拎開就係嗰個 dead body 嗰個屍體裏邊，但係佢保存得非常之好，同埋佢當然啦係有個玻璃罩罩住嘅，你唔可以掂佢。 呢個梗係唔可以啦， 你當然唔可以掂佢，但係你可以咁近距離接觸到依啲係離開依個嘅真係幾千年前一個嘅即係屍體時候，亦佢哋仍然保存得咁好時候咧，你會覺得哇！呢啲真係完全係厲害，呢啲全部都係啲當時古埃及一啲嘅陪葬品嚟嘅，亦都係裏邊有古羅古埃及嘅文字啦，佢哋藝術啦、文化啦，同埋佢哋嘅科學咧，就喺呢個嘅木乃裏邊咧表露無遺。 好神奇嘅，其實有時望住， 我覺得真係非常神奇，所以咧我非常之鼓勵。咁如果嗱，當然如果大家去唔到英國大英博物館嘅時候咧、都可以去依個科學館嘅， 科學館都睇到嘅。 記錯咧，佢應該去到十月咧，仲有依個嘅木乃伊嘅展覽嘅。好，咁啊講咗一個好靚嘅大英博物館啦，我都覺得非常鼓勵。大家除咗 shopping 之餘咧，請預留一天時間去行博物館。咁但係咧，除咗博物館之後咧，時間少少超咗，俾多 at 咧，俾多五分鐘我啦。我想講下一個地方，我哋如果港女去到咧，成日都話想。做下有文學，想做下依個嘅文青咧。台灣就文青，英國我就可以做依個再別康橋。我哋6:06咧，哇！我哋將嚟咗啦，我哋搭火車就揀一日去依個火車去咗個 Cambridge。去咗嘅劍橋、我記得嗰時我搭火車大約係50分鐘啦。check 翻而家最 latest 咧就係來回大概20英磅到啦。即係如果你由倫敦市中心你搭火車可以去，咁、我覺得嗰時我可以用嗰張嘅豪仔卡可以買飛可以搭火車去嘅。你會見到哇！即係依個世界大家出名啦，你邊啲畢業啊？你又講，我喺劍橋畢業喎，我喺牛津畢業喎，咁即係大家都對你另眼相看啦。咁、其實可以搭依個 coach bus 嘅，亦都可以平少少，可以直接去到依個嘅劍橋大學嘅。咁啊，當然啦，劍橋大學都係全世界裏邊其中一個最古老嘅大學啦，成立喺1209年，咁樣計計數咧，超過成800年歷史咯， 非常之悠久。 而佢嘅有讀唔同嘅學院啦，咁而佢有總共有成我都唔7至8個學院嘅，咁啊佢哋喺1284年。已經開始成立了劍橋大學咧，佢出了很多很傑出的世界各地嘅諾貝爾得獎人。咁、我睇個資料就話咧，學校到2011年為止咧，已經產生了87位嘅諾貝爾得獎主。 其實好犀利啊！係啊，其實 即係如果你讀完劍橋，即係話曬你都係 potentially， 你都可能係諾貝爾得獎人士。咁啊，所以係世界諾貝爾得獎人士其中一間最多畢業大學就係依間劍橋啦。咁啊，全學校嘅學生大約18000人嘅喎。好犀利， 好犀利， 1萬多2萬人啊！咁啊，當然啦，你見到依個咁靚嘅地方，大家就知道依個係康河，就係、是、康橋啦。係咪因為再別康橋，大家會諗起依個嘅徐志摩依首詩咧？係啦，咁啊，大家嚟到劍橋啦，見到我啦，當然係咪充滿依個文青嘅氣質咧？雖然爭少少，其實去到呢個劍橋大學咧，就一定要去到依個康橋附近依條河咧，感受一下。同埋我知道嗰度好緊要嘅，一定要去撐船。 哎，係啊， 嗱，咁當然我就冇乜機會撐啦，因為咧原來嗰度咧嗱，你會見到。 學生幫你撐噶嘛，係咪？ 我都以為嗰啲係劍橋學生， 唔係嘅，原來 係俾人欺騙咗嘅。其實咧，嗰度係一間公司，咁咧就組咗一個嘅叫做 Pudding 嘅一個嘅船公司嘅。咁咧裏邊咧問佢係咪全部都係劍橋學生啊？你又想啦，你又想啦，啲劍橋學生 咗啦， 幫你去搖船，全部都係啲其他人嚟嘅。但係佢哋咧會係真係好重呢個嘅牛津，佢哋嗰啲英語咧好好聽嘅。 係， 咁佢哋會唱歌咧？佢哋好似都會唱一啲似英國啲嘅民謠。咁當然就唔係似威尼斯人嗰啲咧，好似嗰啲好奔放唱，咁就會喺沿住喺一路搖住船時候咧，你會見到成個劍橋學校裏邊嘅唔同嘅 building 啦。咁你發覺自己真係好似翻到去1928年徐志摩當時佢就去咗劍橋讀書，咁啊之後佢離開時候咧就寫首一詩嘅《再別康橋》，就係、是、呢個咁靚嘅劍橋學校裏邊啊寫首詩。 如果俾我去嗰度住一排，我應該寫到啲咁靚嘅詩。 係啊，我覺得咧人民嘅質素都提升，突然間都文青咗好多。同埋你同我講，哇，原來個個都父母話想啲。即係仔女去依個劍橋啊，去牛津咧，即係嗰個麥明詩好似係牛津定劍橋啊？ 係唔記得啦， 其中一間啦， 其中一間啦。 總之你喺依啲所謂嘅即係世界有名嘅大學畢業咧，你都發覺真係都唔會差噶。咁我就讀唔到之餘咧，咁都感受下啦， 感受下啲氣質 ，feel 下依個嘅即係去劍橋讀書嘅感覺啦。咁所以其實我有講過啦，有博物館啦，亦都頭先講過唔同嘅交通工具啦，所以亦都需要大家嘅去遠少少，唔好淨係 shopping。 冇錯啦 ，high tea 都緊要嘅， 去倫敦。或者去 York 啦，係啦，頭先介紹幾個地方， 但 係 咧都好建議大家去依個博物館啦，同埋花少時間搭火車去依個劍橋 Cambridge 學，感受下嗰種人民依個嘅氣質啦。哇！咁所以咧， 有機會飛咁遠去， 好緊要嘅，留耐啲。機票咁貴，即係前對 冇曬咗，係啊。 臨尾當然要去翻依個 Big Ben， 去翻依個大笨鐘啦。 係啦， 雖然同你講過啦，依個大笨鐘暫時咧就瞄咗聲，靜咗音，但係咧佢到每年尾咧都繼續會響嘅，同埋依個都係倫敦一個好重要嘅 icon 啦。咁所以非常之值得鼓勵，即係大家可以去英國。其實英國周邊仲有好多國家，頭先你講下愛爾蘭啦，好多小鎮啦，或者好多嘅美食啦，亦都可以。我中意飲啤酒。 走夜晚，我都同一啲喺英國，我有啲朋友去 BBC 電視台做嘅朋友，咁夜晚就去 pub， 因為其實倫敦都係嗰啲人一收工咧就 夜生活 啦，就會可能去 Circus Street 啊，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就會即係叫啤酒啊，同啲朋友就吹下水，跟住睇足球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香港人好中意去倫敦啊，或者去英國玩嘅地方啦。咁啊，今集時間因為我哋都充滿非常之多資料喎，咁我哋都希望能夠，如果我哋喺 Facebook 入邊咧，都會將我哋揾到嘅資料咧上邊都會上載上去，咁等大家都會知道多啲嘅旅遊資訊啦。有冇咩補充 Sarah？ 冇咧，我哋下個禮拜見啦。 OK， 拜拜。 拜拜。 8点，孖宝游世界。